京有各种环保知识、环保妙招，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，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年节的气氛越来越浓，从报纸上看到北伐军打到了南城，齐都军倒了，苏城来了国民政府的官员，说要实行新政，利国利民。但苏城的物价还是涨着，原来二毫买的肉需要三角。苏城的几个文人成立了一个诗词联谊会，在墙垣的一个亭子间挂了牌，订了两份新诗刊物，陶阳子去送了刊物。从墙垣出来，走到相邻的鱼园门口，心有所动，他就走了进去。天很冷，陶阳子整天在街上奔波，头上戴了顶毡帽，他怕被鱼园熟悉他的人看到，便把帽檐压低了。鱼园骑楼外的葡萄架下依然有着棋手对局，冬天里葡萄架两边挂着布幔，凳上铺着布垫。从那次鱼园棋楼输棋后，陶阳子没再下过棋，而从两表兄来苏城后，他连摆棋谱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现在一下子看到棋局，棋的感觉突然像是雄狮苏醒般，很猛烈地在他心里扑动翻滚着。有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人架着二郎腿独自坐在桌前，见陶阳子便问，你会下棋吗？陶阳子看他一眼，并无脸熟的感觉，就坐到对面去。那时穿西装的人不多，陶阳子在街上见识多了，能辨得出来他的西装是比较廉价的。知道这里的下棋的规矩吗？陶阳子不解地看着他，他断定陶阳子不怎么会下棋，越发想吃吃这只肉羊，就把输一盘一角另输一子加一分的规矩说了。陶阳子以前好像听说过这个规矩，只是他被人请来，输赢都不谈钱，所以当时并没有在意。穿西装的人看着陶阳子的模样，见他穿得破旧，想是个苦力，就是懂下棋也是没有多少时间下棋的臭棋篓子，便大度的伸手让陶阳子执黑先下，并抬抬手让伙计送过茶来。陶阳子摸着一颗黑棋，一种强烈的感觉 便在他心里波动。随着一步步黑棋下到盘上，那种感觉仿佛弥漫到了整个内心世界。上次在这里一连串的输棋，离开学校，在街头上奔波，小舅的去世与表兄的相处，有屈辱，有窘迫，有悲伤，有窝火，融在一起，汹涌极大。陶阳子把棋谱上搏杀的招数都一一施展出来。开始，白棋还抵挡着，一连被黑棋吃了两块棋，白棋就退到一边去为自己的空了。可是黑棋不依不饶地投到白空中，拼命地缠着白棋搏杀。穿西装的人有点坐立不安了。到第三块棋被吃，黑棋又投向新的白空中。缠杀第四块白棋时，他眼朝两边看看，见旁边没什么人注意，突然站起身来说：“不好不好，忘掉家里有事了。”他从衣袋里掏出五角钱来，丢在棋盘上，就匆匆地走了。穿西装的人明白，他现在已被吃了三四十个子，再走下去，恐怕盘面上活不了几块棋，会输一百多个子，要输出一块多大洋。不光输棋，满盘吃光，面子上就更难堪了。然而陶阳子也没想到竟然一下子赢了五角钱，这比他干两天赚的还要多。他木木地看着棋盘上的棋，一大片黑棋挤着几处散乱的白棋，他几乎无法记起这盘棋是怎么下过来的。他似乎不会复盘了，只记得黑棋下的凶狠，根本不像是他自己下出来的。一个年龄偏大的看棋客看完了那边桌上的一盘棋，随后踱步过来，看到棋盘上的棋局，不禁摇着头说：“老弟，你杀得太重了。”老看客都清楚，这里下棋的人一盘最多吃一条大龙，输的人连盘带子输两三角，剩的人也就放手不会多剩了，尽量照顾对方的面子，也可以有机会下次再对局。陶阳子摇摇头，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明白怎么会成这样。看棋客以为他不同意自己的说法，便说明了：“你就是需要钱用，也要有人与你下，所以每盘只能少剩一点儿。”陶阳子依然摇摇头，看棋客也摇着头走了。陶阳子回到家里，就让两表兄跟他走。到了小吃店，陶阳子不光点了馄饨，还点了小笼包子，一笼不够两笼，两笼不够三笼，吃得两表兄满嘴油光光的。陶阳子还给两表兄每人一角零用钱。常木星凑到陶阳子耳边说：“你路上捡到白来财啦？”“下棋赢的。”“能赢这么多？你可以别去卖报了，送报多嘞，再去下棋多赢点。”陶阳子摇了摇头。常木星不解地问：“你不想去赢了，还是怕输？”“输倒未必。”“有这么好的事儿，干嘛不去做？”“做，当然做。 陶阳子像是下决心似的说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推掉了送刊的事儿，还是每天清晨起来去卖报，报纸也领得少一些，上午就能卖完了，他就去鱼园找人下棋。一进鱼园，他就把毡帽的帽檐儿压低了，没人认出他来。过去他在鱼园下棋都是被请到棋楼的楼上去的，对手都是好奇的有钱人，棋楼外的棋手有见过他的，但已隔了些年头。当时少年的陶阳子现在已是青年，再加上一顶毡帽，还有谁能认出来？只要有空座，他就坐下去，也不说话，按规矩猜了先，便落子下棋。一旦在棋里，他便会全神贯注，眼里只有一个棋盘，那是方的，眼里只有棋盘上的黑白子，那是圆的。猜到是白棋时，他心态平稳，棋也讲究平衡，尽量拓展着空，并不计较子，常常会弃子取士，棋形飘逸舒展，他的神情也是悠然的。最后赢了棋，就是空再大，熟子剩的再多，也只收一个盘费一角钱。一旦猜到黑棋，他的下棋就显得凶狠，每个子放下去都十分有力，啪啪着响，似乎是咬着牙，咬着无限的力量。他毫不留情地与对手绞杀着，每一步都显着杀性，或是扶着杀机，总要吃了一两块棋，就是杀了一条长龙也不手软，继续去缠杀着。棋谱上的手劲儿，他也运用得滚瓜烂熟，他还自创出手劲儿来，一旦施展出来，就等着白棋像缩成一团的羔羊被宰。明明吃了很多，剩了很多，陶阳子的黑棋杀得兴起，丝毫不放松，一步步下得更狠，就是最后关子只涉及半子一步的单关节，陶阳子依然顽强地打下去，非要打赢不可。这样数下子来，他要赢得好几角钱，却一个铜板都不少收。然而不管是走白棋还是黑棋，每盘下完了，对手交了钱，陶阳子却只管看着棋盘摇着头。有人以为他是表示对手棋下的不好，有人以为他是觉得自己还剩得不够。于是陶阳子在鱼园中有了一个外号，摇头毡帽。陶阳子的摇头是内心的一种反应，虽然不住的摇，但他却是越来越迷着胜棋赢钱的感觉。他的报纸卖得越来越少，有时手头还有几份没有卖出去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鱼园去。时间还早，鱼园还没有什么下棋的人，他就坐在空桌前，迫不及待地等着人来。那种迫不及待也是内心中生出来的，像染上了一种瘾， 烟之瘾、酒之瘾、女人之瘾、名气之瘾。只有对手坐下来，在棋盘落下了子，他才像过着瘾似的有舒服感，迫不及待的念头转换成棋局上的思考与搏杀得失。陶阳子有钱了，他也记不得有多少钱到了他的手，在房间里用煤油炉做饭菜已成过去时。这一天他直白直黑连胜了好几盘棋，于是就和两表兄到街上很高级的馆子里搓了一顿。常木星早就说那家叫六合春的馆子晚上亮着一盏盏红灯笼，里面玻璃屏风描龙画凤，像是皇宫一般。两表兄伸手要零用钱，也不再是几个铜板，起码是一角。有的时候陶阳子把吃完饭结账余下的钱都给了他们，他也不管他们的钱花在了哪儿。有时他回来不见他们两个，他也落得清静。这个年节常无望说是过得最快活的年，他们都添了新衣服，还买了爆竹放。两兄弟在楼下吆喝着，陶阳子独自在楼上摆着棋谱。现在两位表兄看到棋有了一种敬畏的神情，只要看见他拿起棋来就悄悄地避到一边去。大年夜常木星凑到陶阳子耳边说，棋有棋神吧，过年了你该记记他。摆着古人的棋谱，陶阳子不免会想到他在愚园下的棋，在内心中他使劲地摇着头。然而毕竟他在那里与各种各样的棋手下过棋，对各种棋风从实战角度有了真切的了解，再回头来看棋谱便产生了进一步的理解。这些棋谱他都摆熟了，摆了一步下一步就在心里跳出来，连着这一步的变化都凸显在心里。于是他脱离开棋谱走出新招，自己与自己走下去。有时他感到不满足，真想跳进古谱中去与那些古代高手对局下去。新年后愚园棋楼依然有着年节的气氛，楼前挂着灯笼，楼柱贴着春联，灯笼是走马灯，灯罩上旋转着棋人棋士的图景，对联是一副棋脸，上联是松下一棋，松子美随棋子落。下联是柳边垂钓，柳丝长伴钓丝悬。已几天没下棋了，这一天陶阳子停了卖报，早早来到棋楼外的葡萄架下，来这里的棋手都互相作揖问候，新年头上都找熟悉的棋友摆上一盘。陶阳子一时没有找到对手，有一位执白棋被陶阳子杀得大败，输了好几巧钱的人一边下着棋一边对陶阳子说，丫头詹妈，你要想赢钱还是到楼里去，那里彩头大。陶阳子看看周围，几桌下棋的人都是熟面孔，他都赢过他们的棋，想了一想他就进楼里去。楼下悬着宫灯与彩带， 六张桌子弯曲排开，这里下棋与看棋的人都穿得鲜亮。陶阳子虽然年节中换了新衣，但与他们一比还是显得寒酸。陶阳子把毡帽往下拉一拉，以前也有慕着陶阳子名的人请他来鱼园，在这楼下请教棋局。在鱼园棋楼的楼下，走棋的人并不缺钱，只是棋力不够，不敢上楼去下棋。陶阳子一进楼，就看到一位曾经找他来下过棋的人，他不想被死人认出来，越发把毡帽往下拉了。只有两个桌子上有人在下棋，还有几位喝茶说着话。陶阳子朝下棋的两张桌子上看了看盘面，觉得这四位棋手还不如楼外的水平，便回过头来在桌子间转来转去。这时有一位穿苏城织锦中装棉袄的人招呼陶阳子，老弟，想下棋吧？陶阳子就在他对面坐下了。此人朝陶阳子看了一会儿，陶阳子想他马上会叫出自己的名字来，此人却一笑说，你是摇头毡帽吧？就听到楼外的人说到你的名头。陶阳子觉得自己这个棋名实在奇怪，不免又摇了摇头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老对手铁盘出现在陶阳子面前，在棋桌上，铁盘终于认出了陶阳子。他们的拼杀十分激烈，最后铁盘竟然喷了一口血。但后来再无人敢和陶阳子下棋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我来自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我叫陈立新，1971年参加工作。